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男。 这是一间安装有透视玻璃的房间，玻璃墙对面的屋子中央有一张桌子，桌前坐着一个满脸是疤、面相凶恶的男人，还有一个漂亮女人满脸惊恐地站在墙角。天哥不明所以地看向了雷一鸣，雷一鸣微微一笑，命令道： 欧巴，让他把知道的事再说一遍。 隔壁屋子里面，面相凶恶的男人向这边点了一下头，然后一拍桌子，对那个漂亮女人说： 过来，坐下。 那个女人胆战心惊地挪了过来，贴着椅子边坐下了，想低下头去，却又似乎不敢，过度的惊恐让那张精致的面孔扭曲变形。男人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 把你知道的事情再说一遍。 他弹出了一支香烟点上了，女人立即开口说：我都说。警察同志，只要你们放过我，我什么都说。男人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拍桌子，提高了嗓门： 废话什么呀，快说。 天哥转头看向了雷一鸣，脸上有冷笑闪过：请我来是看这个的，冒充警察欺负少妇。雷一鸣哈哈一笑：沉住气啊，接着听，很快你就会明白了，道义有道，我雷一鸣不是那种会对普通人下手的人。隔壁房间里，那个漂亮女人开始交代她知道的一切。这个女人叫刘月花，是汪伟的情人。雷一鸣不把自己当正人君子，因此选择直接从汪伟的身边人下手，绑架了刘月花到天法楼。略一恐吓，刘月花就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代了。 汪伟有说梦话的习惯，所以他从不跟别人一起睡觉，甚至他老婆都不例外。我开始不知道，大半年前有一次突然要去法国，好像要去跟一个叫李香秋的女投资商会面，不知道什么原因，方伟把我带上了，结果因为是旅游旺季，酒店没有房间了，他这才让我跟他一起睡。那天晚上他说了大半夜的梦话，说什么请郑总放心，西藏的事只要开工就已经算是成了，到时候别忘了他这个小把戏什么的。 刘月花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不时不安地抬眼看向桌子对面的人。雷一鸣对凝神细听的天哥说： 怎么样，现在有点意思了吧？ 往下听，后面还有更有趣的。隔壁刘月花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觉得王伟这个人有太多的秘密了， 而且太花心，跑去法国见情人还要带着我，最可气的是还要防备着我，隐瞒那个女人的名字。好在我去过他们公司，知道那个女人是个投资商，温州人。他连他老婆都不信任，我现在是漂亮，可等新鲜劲儿过去了，他就该换人了。所以我在他的卧室里安了窃听器，就在他床头弄了好几个，把他每晚的梦话都录下来了。面向凶恶的男人一拍桌子说，少废话，说重点。 嗯。 柳月华战战兢兢地点着头，后来终于让我听到了一个秘密，他藏日记的地方。汪伟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不过藏得很隐秘。我按他梦话说的位置找到之后，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汪伟在替他们华天集团的郑总干违法的事情，请了一个什么国际商业间谍组织，策划了一起大阴谋，先后弄死了八九个人。有华天集团在西藏的项目经理，是车撞死的。有一个派去查账的财务，也是伪装成车祸弄死的。还有几个工人，好像是把什么隧道炸塌了。还有一个是华天集团副总经理的女助理。最后，连副总经理也从楼上丢下去摔死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叫张良石的女护士。汪伟在梦里说，这个不能算钱什么的。还有一个警察，就是长虹公园爆炸案死的那个。最后一个是什么物流公司的主管，叫田什么的。汪伟在日记里说，那个姓田的不死，他绝不付钱。 这他妈是重点吗？ 面向凶恶的男人突然站起，俯身压向了刘月花。 我都说，别打我，别打我。 刘月花花容失色，瘫软的向椅子下边滑，却被男人抓住衣领，一把拖到了桌子上。女人抖个不停。刘月花惊慌地扭动着身子，然后好像想起什么，说， 重点，对对，重点，我想起来了。方伟在梦话里好几次得意地笑出了声音，说所有的人都上当了。我很奇怪， 又偷偷地翻他的日记看，里面说那个拿到公司真账本的刘副总自以为聪明，让他的助理去西藏徒步游什么的，以为这样就能把他的注意力引开，其实早看穿了，不过还是请了杀手去，免得出什么意外。 对了，日记里还说他还请了锁地， 把刘副总存放的银行保管箱的账本偷了出来。不过那个什么锁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拿着账本不给他，要求佣金再加几倍。汪伟在日记里说，他迟早要把那个什么锁地做了。 凶相的男人松开了手，柳月花趴在桌子上喘息着。很好吗？早点听话，不就什么苦都不用吃了吗？好，现在说说那个姓田的。 啊，姓田的？ 柳月花一脸的茫然，但在凶相的男人一瞪眼之间，顿时就想起来了。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有一回我偷看他的日记，说这个姓田的可能知道不少的事情，还是洛桑活佛预言里的人，留着太危险了，一定要死。还有几次做梦说，早知道姓田的这么难弄死，在西藏时就该做了。还有一回我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他说郑总好像要过河拆桥，但他不怕，因为他把郑总交代他杀人和转移赃款的经过都录下来了。 连同原始账本都存进银行等级最高的保险箱里了。后来那本日记不见了，那段时间总有警察上门找他谈话，我想可能是让他烧了吧。天哥听到这儿突然开口了，让他说一下活佛洛桑的事情。雷鸣的瞳孔一缩，停了一会儿，才向身边的简奇下达命令。隔壁审讯室的男人愣了愣，在得到确认后，才命令刘月花讲一下洛桑的事情。刘月花一脸的不解，啊，我跟汪伟进过藏，在亚东大佛光寺见到洛桑活佛，他好像是个汉人，但是他的语言真的是很准呐、啊。他说过我会有牢狱之灾，结果今天就，不过汪伟好像并不太相信那些预言。我常听他说什么狗屁活佛的，但有时他又在日记里反复写预言两个字，不值得划破了。天哥沉声说，让他说一下预言的内容是什么。雷一鸣点了点头，简奇这才下达了命令。刘月花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啊，不知道，汪伟从没有在日记里写过。不知道为什么，田哥感觉身边的几个人，甚至审讯室里的男人，也都无声地松了口气。那么这个不是活佛却被人当作活佛的洛桑，他身上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呢？田哥面无表情地站在玻璃幕墙前静止不动，似乎无动于衷，但他紧握的双拳在微微地颤抖。他不知道雷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似乎又是一个阴谋，但不管怎么做，雷鸣都帮他揭开了许多阴谋的底牌。天哥的计划也不过如此，最重要的是，如果刘月花所说都是真的，那接下来天哥所能做的事只有一件，窃取那个保险箱里的一切罪证。雷鸣脸上是禁不住的得意的笑，他说，怎么样啊，有点意思吧，啊，走，咱们出去谈谈。我可以帮你完成你想做的事情。啊，当然了，你也需要帮我完成一件事情。天哥跟在雷一鸣的身后走出了房间，他说，好吧，你赢了。天哥刚走出房间就回过了头，紧紧盯着雷鸣的眼睛。不过你怎么证明他就是王伟的情妇呢？雷鸣显然早就料到天哥会有此问，不慌不忙的让简奇来解释。啊，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刘月花从前是我们公司下属一家影视公司的演员，虽然长得不错，但是演技太差了，所以即使潜规则了还是红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放弃了他。不过他的档案一直挂靠在公司，前不久刚刚取走，跟我们说的人吹嘘说傍上一个大人物，有望升任正式做影视公司的，都是很重视关系网的，所以就去见了他说的那个大人物啊，还一起吃了顿饭呢，合拍了几张照片，喏，就是这几张。简奇说着递过了一叠照片，天哥接过来一张张的翻看着，照片上的人是汪伟和刘月花以及三个很具有艺术家风格的男人。照片是在酒店里拍摄的，背景中还有身着旗袍的服务员经过。天哥仔细地看，不像经过合成处理的，应该是真实的。正在这个时候，雷一鸣身边的工作人员突然低声说了句什么，让雷一鸣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对还在分辨照片真伪的田哥说， 田老弟啊，我早就猜到你不会100%的信任我，我也没有指望你现在就能100%的信任我啊，所以才会把照片准备好。另外我还想到你可能会怀疑刘月花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逼他背下来的，所以希望刘月花交出汪伟的梦话录音。不过这个证据暂时是不能拿出来了，刘月花拒绝交出录音，他怕我们灭口。 天哥一愣，随即用目光扫了一眼这个守备森严的地方，不言而明，刘月花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要不像杀人灭口的地方，那就没有地方更适合了。 雷一鸣一眼便看懂了田哥的意思，哈哈一笑， 这个倒是我忽略了。建奇啊，带刘小姐去市里人多的地方谈一谈，叫她安心地当她的二奶。不过汪伟的一举一动都要记清楚了啊，特别是汪伟的梦话，咱们可以不要原始的记录，但一定要弄个备份送来，最好能再找到日记。还有他既然误会咱们是警察，那你就告诉他，警察不杀人，因为有很多比杀人更可怕的招数。如果刘小姐有兴趣，可以免费体检。啊，就这样，你去忙吧。雷一鸣用一种平静却又蛊惑人心的声音吩咐着，简奇答应着，眼睛里全是崇拜的光芒。田哥不以为动，这些也可能都是假的，都是表演。进入电梯之后，田哥突然开口了，关于刘月花说的事情，我会自己验证的。如果属实，那我答应替雷先生做三件事，前提是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 哦，雷一鸣一脸的惊喜，几乎要跳起来了。他握住了田哥的双手，激动的语无伦次说：“ 哦，不会不会，肯定是真的啊！姚老弟，你做的事也肯定不会违背你的原则的。”这第一件事嘛，我这儿子虽然混蛋，一身二世祖的臭毛病啊，但是其实人是不坏的，很重义气呀 啊磨了个十几年就能接我的班了。 天哥大感意外，什么？你要我磨砺你的儿子？天哥原以为雷一鸣会要他杀人呢，或是做一件见不得光的事情，毕竟田哥除了杀人，其他的才能都是普普通通的。 嗯，就是我儿子，我雷一鸣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自然希望他能成才，但是现在看来，他除了电脑玩得不错呀，其他是一塌糊涂啊。我信奉法家，他倒也整天学着到处说法治，但他根本不明白法家的真谛是什么。凡法家的弟子都信奉绝对的公正信义，身体力行的去完成自己心中的正道，哪怕自己所理解的法与当下的法律所冲突。我们法家弟子虽然通过流血和死亡来验证自我，但更多的是规则，是秩序，这些他都不懂，所以我希望他跟着你，能从你的身上学到法家真正的精髓，而不是滥用暴力的恶法。雷一鸣越说越认真，颇有几分学者的味道了，只是他说的东西却似是而非，更像是在为犯罪的行为寻找借口。田哥冷笑了一下说，就为这个呀，你就肯兴师动众的救我的命吗？甚至差点还把自己搭进去。田哥还是不大相信，不是他太谨慎，而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谎言， 让人防不胜防。雷一鸣异常认真地对天哥说： 哦，就你一次两次的，在你看来是了不得的大事，但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你能把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教好了，对我来说那才是天大的事情啊。啊，田老弟啊，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啊，因为到现在为止，那个小兔崽子只怕过你一个人。 田哥看不出雷一鸣有说谎的迹象，虽然心中仍有所怀疑，但他知道这个时候再不表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好吧，我同意， 但我想你能猜到我接下来要做什么，那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就真的放心的把儿子交给我吗？ 田哥以退为进，再次试图寻找雷一鸣的破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Bye.

你真就放心地把儿子交给我吗？ 当然不放心了。 雷一鸣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他在田哥进一步表态前开口说， 我既然准备把儿子交给你，自然做过些调查。不是我说呀，田老弟，你这个人的应变能力不错，但没有大局观，不擅长谋略呀，所以我就替你制定了一个计划，既能让你报仇雪恨，又不违背你做人的原则，还保证了我儿子的安全啊，一举三得，皆大欢喜，非常和谐啊。两个人走进了一间办公室，雷一鸣递过了一个文件夹，田哥接过打开，头一行文字就让他震撼不已，滔天计划，关于90分钟内窃取银行保险箱的可行性报告。啊，雷老板，你认为我一个人再加上你的儿子两个人就能完成这种事情吗？不能。雷一鸣的回答斩钉截铁，但是他接着说，你可以招募几个人一起干，或者我推荐几个人。另外，王伟的人偷过保险箱，咱们也可以这么做，以彼之道还彼之身。现在那些杀手还在别的城市追杀你的替身，王伟的注意力也不在银行，咱们刚好可以借此机会行事，拿到证据，走法律途径惩治这些不法之徒。啊，我想这应该不会违背你做人的原则吧。看来雷老板不清楚银行保险箱的级别呀。田哥说着把计划书放在桌子上，他继续说，刘副总存放证据用的保险箱是 C 级，这个级别的保险箱虽然也在保险库内，但事实上只是中级别的保险箱，确切地说它在一号保险库，还有一个二号保险库，在一号保险库的下面。如果王伟真的把证据存放在一级最高级别的保险箱里，那就是神仙恐怕也要望洋兴叹了。是，我的确想拿到那些证据，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可能完成吗？ 雷鸣轻声地问着，又似乎在自言自语。对，可行性基本为零。 哦，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 雷一鸣笑了，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诡异和自信的笑容。 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啊！就算事情到了绝境，也仍有争取的可能。银行的保险库，难道比我这里的防守还要严密吗？ 天哥揉了揉太阳穴，放弃了劝说。其实在听到刘月花说到汪伟把证据都存放在银行的保险库里的时候，田哥也动了盗取保险库的念头，只不过那时那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而现在却固执的不肯沉下去了。偷天计划，这果然是个偷天计划。田哥一边想一边站起来走到窗前。这个时候田哥想到香格里拉康复中心里的锁王田青，想到那个自称天才黑客的小四，想到化妆圣手梅沁雪，还有香格里拉康复中心里的各行各业的高人。如果能请这些人出山，即使盗窃像银行这种世界一流的保险库，似乎也是有几分可行性的。 钱的事情嘛，没有问题啊，包在我的身上。不过为了保证我儿子的安全，我也要派几个人和你们一起行动。雷鸣说着，脸上压抑不住的喜悦，那神情让田哥心中一惊，突然怀疑自己大概又被人算计了。雷老板，你不会只是拿我当证据吧？是不是还计划顺手打开其他的保险箱，拿点纪念品呢？田哥看雷鸣的眼神变了，啊？哪有的是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田老弟啊，竟把我往坏处想了。雷一鸣这么说，眼睛的深处却有光在闪烁不定。传奇之所以称作是传奇，是因为完成了不可完成的事情。田哥在默认了雷鸣的计划之后，他并不知道这将会成为一个传奇，更不知道日后国家会因为他做的事情而修正关于银行保险箱是租赁性质还是保管性质的法律。田哥只知道他现在身处漩涡的中央，身不由己的一路向前，来不及深思，更来不及做出什么伟大的正确的抉择。他总觉得自己仍处在巨大的阴谋之中，但是却看不透这个阴谋的脉络。雷鸣没有强逼田哥为己所用，也没有立即把他的90后的儿子丢在了田哥的身边，而是给田哥最大的自由，只要不离开法天园，大部分区域都可以随意进出，除了地下四层某扇从不开启的门。田哥提出想见妻子唐一鸣一面，雷鸣却表示还不到时候，因为他的人在保护唐一鸣，而那些杀手同样在监视唐一鸣的一举一动。田哥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而是找了一间安静的房间，开始研究雷鸣提供的那份计划书。田哥是个简单的人，在当兵的时候总是接受命令然后执行命令，就算拼上命也要完成。他不喜欢制定计划，那种脑力运动总让他感到压抑，只有枪声和向前突进再突进才是他热爱的。他深信连长张文峰的话，你就是刺刀，老子就是握刀的手，我把手挥向哪里，你就把哪里撕得粉碎。田哥信任连长，因此很少思考太深的问题，他需要做的就是领会作战的意图，然后贯彻到底。田哥在这种生活方式下生活了6年，漫长的时光和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渗透到灵魂深处的血色，都使田哥不愿做一个制定计划的阴谋者。后来田哥因为心理问题退役了，远离秘密战场上的铁血与战火，进入华天物流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司机，渐渐适应了普通人的生活。不过田哥一直都在等待，他相信自己还会再次重返战场，那才是他的归宿。漫长的7年，田哥感觉自己的锐气已将消磨殆尽了。有时午夜梦回，田哥会红着双眼从梦中惊醒，因为梦到自己已是70-80的枯干老者。可他仍然希望得到不平凡的生活，希望轰轰烈烈的死，而不是枯干的像一位死鱼。就在田哥要放弃的时候，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神秘的预言，诡异的雪山谋杀案，震撼人心的自然景象，诡谲奇绝的阴谋，一次次身处险境，一次次死里逃生，田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只不过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7年前的田哥，而是一个有妻子的男人， 现在更是一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不再轻言牺牲，能活下来的才是英雄。几天后，天哥终于与妻子通上话了。天哥原以为唐一鸣会痛哭流涕，但妻子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异常的平静。唐一鸣说他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不会阻拦天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天哥活着回来，因为家里有他和孩子。唐一鸣说他知道天哥骨子里就不是普通人，而且他知道这七年来天哥并没有真正的高兴过，虽然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唐一鸣说他总梦到天哥离开了他，走向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那里到处都是尸体，夕阳也像被血染过般的红。唐一鸣说他知足了，一个几乎不会笑的男人为了他改变了自我。得到这样真心的爱情，其实比他的姐妹们要幸福得多了。唐一鸣说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哭了，声音哽咽，几欲断肠般令人心碎。天哥静静地听着，泪水早已淌下，他从不知道爱唠叨的妻子会有这样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的心灵。天哥很后悔，后悔在从前的日子里没有更加珍惜和疼爱妻子。天哥很想告诉妻子自己将要做的事，但是理智阻止了他这么做，因为那样会将唐一鸣置于危险的境地。不过天哥还是透露出了一点信息，说自己要做的事与刘寿元的死有关，他要把刘副总没有完成的事情做完，揭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人，还刘寿元一个公道清白，给那五六万下岗职工一个交代。在天哥与妻子通电话的时候，天法楼的某部屋子里，雷一鸣正坐在沙发的后面，闭着眼睛窃听他们的通话呢。在办公桌的前面，简奇面色如水的安静地伫立着，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可又明明像是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问题。雷鸣睁开眼睛的时候，简奇眼中的深思刹那褪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天哥与妻子的电话还没有打完，他保证一定活着回家，还要抱他未来的儿子或者是女儿。至于孩子的姓名，天哥想了两个名字，男孩就叫田瑞，女孩就叫田毅。说到这儿的时候，妻子唐一鸣突然严肃起来，问：如果是双胞胎，而且两个都是男孩或都是女孩怎么办呢？天哥想了下，郑重地说：那就叫田志、田园。雷鸣笑着：睿智、园艺啊，看来这个被活佛预言的人心中还是充满了浪漫的色彩呀。简奇没有说话，只是陪着笑。雷一鸣的声音突然冷了，甚至透着阴森，说：让下面的人准备好，时机一到就解决天意的后顾之忧。随后的日子，田哥开始定下心来研究那份偷天计划书。雷一鸣弄来银行保险库的大致结构图，但缺乏细节以及保安人数等参数。计划书中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类似抢劫银行，先以火险使大楼安保系统失灵，然后乘所有的人员向外跑的混乱进入银行，用气割机切开保险库的大门，再采取暴力手段破坏保险箱，取走里面的东西。第二个方案 类似间谍电影，使用美人计分别取得保险库的钥匙和保管箱的钥匙，再来一个安全紧急演习，正大光明地进入银行保险库，窃取保险箱里的东西。第三个计划类似侠盗片，直接从银行相关人员身上窃取钥匙，然后摸清夜班值班人员换班的规律，使用催眠气体让保安们四肢无力，直接进入保险库窃取所要的东西。这三个方案看似有可靠的执行性，但都是建立在常规的银行保险库的安保系统上，而这个银行的保险库在总行的地下三层，四壁全由钢筋水泥灌注，厚达一米，另外36道安全保卫措施，封闭式的电脑网络，自备发电机组，科技应用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样一个地方，心直正常的不法之徒绝不会打他的主意，但天哥必须打他的主意，而且势在必行。研究过计划书，天哥以一种特种兵的角度分析可行性，结论是按这三个方案执行，不如直接到监狱里待着呢。当然也并非毫无可行性，只是需要一些特别的人才。天哥首先想到的人就是索王田青，只是田青还在香格里拉康复中心呢，而且人家是否愿意出山还是个未知数，更何况天哥根本不知道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具体位置。然后天哥想到了在特种部队时的教官，那个代号 R 的锁匠，而后来因为犯错误离开了部队，天哥曾在一条小巷的锁铺里见过他，只是 R 已经变了，曾经的英武傲气都已经消失了，现在他是个石块小市民。那么该不该请 R 出山呢？天哥陷入了沉思。第二天，田哥定出了一个初步的计划，他需要至少7个行业的精英加盟，才有可能洗劫银行保险库。但能成为行业精英的人，凭什么放弃自己的光明前途，跟着他去干会被枪毙的事情呢？田哥知道自己有坚定的信念，但加盟进来的人呢？田哥对此很是怀疑。当天哥把他制定的计划给雷一鸣看的时候，雷一鸣眼中异彩烁烁，笑着说：“啊，哈哈，你啊，就是一个天生的银行大盗啊！”哈哈，天哥对此不置可否，他对雷一鸣说出了自己的担心，雷一鸣却笑得更欢畅了，他说：“你不会说偷的是钻石珠宝吗？今年的世界珠宝展在咱们嘉安市举行，到时候世界最大的钻石非洲之星都要来呀，而这批珠宝在嘉安市的存放地点就是这个银行的保险库啊。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我把偷天计划的内容稍稍放出一点风声，你要什么样的经营都不成问题啊。”天哥一愣，随即醒不过来了。雷一鸣盯上银行保险库的真实的目的根本就是这批珠宝，而不是什么正义和良知。但是天哥还是不明白雷一鸣煞费苦心地拉他入伙为的是什么呢？还有那个刘月花，田哥不会因为几张照片就相信所有的事，他还要进一步的证实。田哥从不是坐等奇迹发生的人，他相信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因此当有了决定之后，田哥立即表示要离开法天园，开始招募人手。雷一鸣告诉田哥， 那个另类的商业调查组织全体出动，一半的人在追田哥的替身，还有一半仍在监视田哥的住所以及在法天园附近游荡，也就没有再阻拦。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我的笑容虽然灿烂。